文图曼尼 带你走入越南、 波兰、乌克兰、白罗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哈纳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身未动，心已远。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第二節這個題目呢我就不熟的，但是呢我就覺得見微知著，因為呢這個題目呢你又可以由小見大。這個題目是什麼呢？就是行將退休的施瓦洛。 不要說行將退休，不是又給一些爛攤話我們不懂廣播，知不知 道？ 所以說呢有時我很少跟人在爭論什麼，那你隱姓埋名，我就想說什麼歐洲四大聯賽今年都是有競爭性，你在近這幾輪賽事歐聯又好咩，其實你見白無你在退步了，多蒙特想返嚟，甚至乎其他球隊又勁，哪怕你話去到意甲又好，有啲新嘅球隊崛起，咁你英超都係亂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講嘅嘢係冇問題。咁今日我哋主要集中係乜嘢呢？我今日主要集中就係關於斯朗拿度呢，佢近期係受到一單呢就係所謂嘅性醜聞影響嘅。咁大家知道其實呢一位球員真係犀利嘅，今年33歲仍然屬於非常之當打添，甚至佢嘅身體嗰個質素呢是跟呢個20多歲的球員咧就冇乜分別。 喂，我想有題外話問你嘅，佢嗰六嚿腹肌點練嘅？ 嗱，佢就傳聞咧就 sell 緊有嘢嘅，佢就話電腹肌嘅。咁但係咧， 即係又係上電 嘅，係啦。咁但係佢就講真，佢係一個控制飲食非常之好嘅球員嚟嘅，作息好定時。嗱，點解咁講？就係其實佢過去佢喺曼聯效力期間咧，艾夫拿爆過一句嘢出嚟，佢就話咧：如果斯朗拿度請你去佢屋企玩咧，你唔好去，因為你唔會有酒飲。不會有咩食，全部都是吃啲好清淡嘅嘢，冇機打嘅。點解咧？佢話去到斯朗屋企，入落去，大家咧就係食沙律，食雞，但係呢啲雞係 雜 嘅， 雜噶嘛，跟住咧， 好啦，咁樣喂打鋪機啊，喂，我去佢哋屋企玩，佢話走咗去自己健身房健身。搞到艾夫拿好冇嘅，所以佢就話啦：如果斯朗叫你去佢屋企，你就唔好去啦。咁所以呢個係佢 keep 到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非常之好嘅身體素質去踢咗咁多年啦。咁哪怕去到今日去到意甲，佢喺祖雲達斯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加盟咗都係幾個月。 AC 米蘭係嘛？ 唔係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 係啦。咁佢係著咗七路波衫，其實佢一路打得非常之好。咁你話祖雲達斯可唔可以憑佢再攞歐聯？這個係後話啦。咁啊，今日針對佢呢單嘢，其實我自己有好多疑問嘅，因為 C 朗咧喺我印象中咧，佢一路都被傳為咧。他是同性戀者嚟， 係咩？有咁嘅事咩？ 有一路都傳就話佢過喺皇馬咧，就經常性咧，佢就飛咗去摩納哥去見一個拳王，咁啊影咗好多，即係個拳王啊攬住佢啊抱起佢啊咁樣嗰啲。咁佢又對呢啲又就不理不問嘅，亦都冇話要採取咩反擊啊，告呢啲報館去誹謗啊嗰啲咁樣樣。咁另外佢就一路都係揾所謂代母去幫佢生啦，啲小朋友。 哦，呢個真 係佢係真係揾代母。 揾代母生。 咁一路俾人覺得喂，你到底你係咪真係同性戀啊？咁佢一路都唔講，而且佢俾人有啲人又覺得喂，佢個樣咁好啦，好似一個即係啲同性戀者咁樣。嗱，我呢度我冇話佢係基，只不過一路傳聞啫。 喂，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話佢係基嘅話咧，我哋會唔會俾好多佢嘅球迷就去喺個網上會？會轟炸我哋， 冇必咪由佢咯。你喺網上鬧，網上周圍都係啦。咁你唔通你好似你有啲球員咁，你踢出 Instagram、Facebook 俾人炸，咁唔通佢逐個逐個還擊？佢從來唔會咁樣做嘅，我自己覺得。咁其實呢單嘢要追溯到去2009年，咁當時候咧就話阿斯朗去咗咧就美國嘅拉斯維加斯玩。 好，技術人員，我哋而家俾張相俾大家睇。 係啦，冇錯，一定要睇一睇相先。咁就係傳聞，就係相中呢位女性。當時斯朗咧。 年年都是廿幾歲嘅啫。喺我印象中，佢好像是那一季加盟了皇家馬德里嘅，你唔知道再下一季嘅。咁佢當時候喺好似季前集訓定唔知咩咧，咁佢去咗拉斯維加斯玩啦。咁就話咧，佢有一位女性當時候想中呢一位，就話俾佢性侵犯嘅。咁導致而家美國警方係宣布重新調查呢一單案件。 呢個案我哋再睇睇，係2009年， 即係九年前嘅事啦。OK， 咁好啦，呢度嚟啦。我想問第一樣嘢先，呢九年嚟你點解呢單嘢一路去到依家先肯爆出嚟？當中係咪係咪私底下和解唔成啊？有冇呢啲問題？ 有冇俾個錢佢 咧？第二就係、如果根據而家美國要重啟咧。真正嗰、那個即係覺得斯朗係所謂嫌疑人啊、容疑者呢啲咧，佢係入美國境啊，即刻俾人可以係拉得嘅。 但我唔明嗰、那個係喎，呢單嘢喺美國發生， 係啊， 喺美國發生。 咁就其實喺好多週刊都報過相關呢啲新聞。 唔係，我想知道就係呢個事咧嗱，因為如果我而家睇咧，我因為冇跟咯，足球消息咧，我都係一兩日之前睇到噶嘛。呢件事咪傳咗好耐 一排一段時間啦，咁跟住呢單嘢都要講就係咩咧？其實話咧，阿斯朗曾經喺呢單嘢之後咧，就俾咗一筆暗口費俾佢，咁啊個價錢差唔多去到$400,000，咁如果計翻港紙都成三百萬。 你如果從一常理就係，如果你身家清白，你點解要俾錢人？ 係咯，如果就話咁，但係咧，斯朗一路都話冇俾個錢，冇咩成嘅，咁佢話呢樣嘢絕對係一個 fake news。咁亦都話擺到明就揾律師告報相關報導嘅周刊嘅，就索償啦。咁 佢自己又出嚟喺佢個 Twitter， 佢而家又出嚟講啊。 佢係講咗一段説話出嚟咧，就係話係我係冇發生過任何嘢，因為強姦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罪行，而且我自己係一路都係清白之身，我係冇做過呢啲咁嘅嘢嘅。咁我亦都覺得有一啲利用我呢一單所謂虛構嘅案件去進行炒作嘅媒體係深感厭惡啊！佢咁樣喺 Twitter 度講到，咁就有人就即係最慘就係咩？有片啊，有咪有相啊，同埋有片啊！ 即係佢係接觸過呢個呢位女性，咁而家呢位女性亦都出嚟講啦。咁嗰個詳情我哋唔去 elaborate， 唔去講啦，因為即係事實上呢個節目本身冇咁嘅必要啦。咁點解你就會問啦？點解我哋會喺即係時時去講呢單嘢咧？呢個同個時有咩關係？因為呢個牽涉到一個即係所謂 Me Too 啊，呢個政治嘅效應，佢點嚟，同埋而家佢發展到嗰個地步係點樣？咁但係我仍然要即係去講講，就斯朗拿度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唔係純粹從一個足球明星嘅新聞去處理。 佢呢單嘢同足球係唔係話太大關係？佢只不過係一個足球運動員。我哋主要針對係。佢背後同 Me Too 嗰個關係 乜嘢係啊？ 到底今日 Me Too 喺呢近呢一兩年，哇！喺近期成日都好多女權嘅，我開心覺得，即係我哋可以彰顯到呢個正義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反思一下？特別係即係我哋呢兩呢間房裏面兩位都係男性啊。我哋可唔可以去諗下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嘢過分膨脹咧，係往往都會出現一個反效果出嚟。咁好似例如呢單嘢咁樣。九年，我對比一下近期，相信可能有啲女聽眾聽緊，但我希望就大家可以聽一下一啲男性的角度，我哋點樣去睇所謂 Me Too 或者係而家女權主義上升嘅事情，就好似呢單嘢九年喎，到底發生過啲乜嘢？唔係好多人知道，可能斯朗知嗰條女知 道，斯朗自己都未必知嘅， 可能都未必知 道。突然間、okay. 突然間爆單咁嘅嘢出嚟嘅。 咁呢九年到底點解要拖到今時今日先至喺呢個時機揀出嚟先？而唔係喺當時候即刻去。好，有人駁我啦。 我就對照你啦。嗱，而家你又講九年啊嘛。咁而家美國大法官都係三十年啦，即係三十年之後先爆出嚟啊嘛。 你話係 Kavanaugh 啊？呢個美國最高法院嘅呢個法官啊嘛。即係而家去聽證會，其實個過咗噶啦。據我所知就。咁但係期間咧，就嗰、那個即係事主就出咗嚟，去喺國會度聽證，就指控佢咧喺嗰個學生嘅時代咧，就曾經想強姦佢喺個酒會上邊，係咪啊？咁如果你睇嗰個女事主嗰個 作工呢，咁 我其實係相信係真係發生過呢件事嘅，咁但我信唔代表話即係喺美國公眾嚟講呢件事構成咗一個即係法律嘅問題嘛。咁而家就係兩邊嘅政黨呢都要落注落喺呢位法官度囉，共和黨嘅落注 Donald Trump 啊，就而家今日去笑嗰個女嘅即係呢位受害人啦。咁民主黨就係已經堅持呢位法官就即係不能升，不能開，不即係唔應該做呢個位咁樣，甚至應該去即係重新調查喎。 唔係，咁所以我哋講一樣，其實到底所謂 Me Too 佢係咪過分地去保護咗所謂女性？嗯、會唔會過分地咧？我只係問，即係特別係我哋切身去諗下，假設我喺地鐵人逼人情況之下。嗯，可能我的樣子生得比較猥瑣，生得比較獨立。 咁你一望你就係。 咁我望住佢，或者真係逼到係我只可以打直望住，或者大家逼嗨嗨到對方。 咁佢大叫一聲， 佢話你非禮。喺呢個環境情況之下，周遭嘅人見到你嘅樣子，見到呢位女事主， 已經先入為主啦。 佢係絕對會先入為主，俾我或者可能台長都一定會先入為主。哇！屌你呢條友係咪咁嘅款仲唔係？好啦，越煲越大情况之下呢，你就冇得走嘅。跟住就千面莫辩呢，佢都係要俾人假获金嘅。好啦，另外就係咩，喺好多啲场合之下你同个女性举动亲昵少少嘅。佢又喺一个东方嘅情况之下觉得喂你係咪对我有啲所谓嘅非 意图。 意图。我哋讲下就係所谓其实欧洲呢英美佢嘅文化類似 gentleman 啲，可能對女性會比較個儀態啊，會尊即係會尊敬少少。但係你話去到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呢啲國家咧，其實好多人對呢一種行為，甚至乎我喺街讚你靚女咧，喂呢啲係好正常嘅事。呢、這個就可能係文化之間。其實過往之前咧，我哋講個 Me Too 事件嘅時候咧，有講一位女嘅法國女演員好出名嘅，咁我唔記得 咗名， 加芙尼丹奴。佢咧都有佢反駁過，講過呢個情況。 佢即刻俾人收皮啊！ 即刻瘋狂圍插，但係佢背後就係講出咗歐洲裏面，甚至乎係西方人嘅所謂嘅異性文化，其實都分幾種。我喺意大利，我見到女仔靚女，甚至喺餐廳，我都直接同佢講細啤啦。呢句字其實就係解咩咧？你好靚，佢冇嘢噶，佢唔會覺得性騷擾噶。如果我喺英國講呢番説話，我仆街。 咁你自己要好小心咯，喺咩地方要？ 你香港都可以嘅，你都賴嘢噶。 香港係你喺邊度地方啦？似乎咧，蘭桂坊定係灣仔定係？ 喺地鐵站，我地鐵站啦，係嘛？哇，你好靚啊！哇，喂，大佬你係真係賴嘢自己。咁所以你行，但係往往其實好多女性，因為始終女性嘅印俾人感覺印象就係弱質纖纖，俾人易俾人蝦嘅。咁我想問，如果係咁樣講，點解咁多女強人？甚至乎就係、是、會唔會有一啲女性佢係就利用呢一個人哋對佢印象，去進行好多報復嘅行為存在咧，而過分地利用咗 Me Too， 將 Me Too 呢樣嘢本身係好有正面嘅，變成一個反面嘅嘢。咁我就覺得係我要講嘅一樣嘢。 係，但係嗱，你講呢個 point 咧，你要即係再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是特別去到好似斯蘭朗到呢類人啊。 嗯， 一個北韓一個佢啦，咁我唔知仲有邊啲即係好靚仔嘅啦， 大把。 其實唔係你 唔係唔理靚唔靚仔啊！早排有一個黑人球員，個樣睇唔到咁就係，即係唔係歧視嘅，即係佢係純黑嗰只，喺英超踢波，幾成之九百分鐘一球都唔入。結果冇止氣法，一次搞大三個女仔嘅肚。 點解又 有單咁嘅嘢？ 點解又見咁嘅事？ 好搞笑！佢到依家都死口唔認呢人嘢，我之後可以講少出嚟。咁啦，我就想問下台長一樣嘢，即係你其實過往有冇遇過類似呢啲？ 冇， 都冇啊！ 冇。 好啦，咁啊， 嗱，我講俾聽點樣咧？即係你自己本身咧要好小心啦。 嗯哼。 譬如話同呢啲女性交往嘅時候，個身體嘅接觸嗰、那個距離有幾多啦？ 係呢、這個係 係好緊，即係親疏嘅程度啦，係嘛？你同埋講説話尊唔尊重人啦？咁你平時嘅表現其實俾到人睇，俾到人睇你嗰個人嘅性格點樣啊？譬如你好花費，你中意撩女仔嘅咁樣，咁好多時如果你出事嘅時候咁啊，自不然就 先入為主啦。嗱，你用咩驗證舉例？嗱，我當你唔識阿斯朗呢個人，或者你就知佢少。你睇呢幾幅相，你有咩感覺先？即係成件事啊！即係你睇咗呢張相，呢幾張相啦。咁你 兩個人玩咯。 嚇！你唔係啊？嗱，呢個係你嘅睇法嚟，有啲人未必咁噶。嗱，你睇下咁熱情係咪啊？跟住就灌醉呢、這個咁啊！你看圖作文啊嘛。就最大話呢啲嘢嘛，而且寫呢而家做呢個咧嘅報呢份雜誌咧係正經雜誌嚟噶 ，The Spiegel 喺德國好正經嘅，即係好正都好出名 嘅。德國嘅媒體好少會爆啲 fake news 出嚟，好少。 唔係你係咁講，睇下你睇下你邊份啫，圖片報嗰啲有好多嘅。 絕少啦，我覺得對比英國嚟講， 對比英國嚟講係少啲啦。咁但係佢亦都係少報噶嘛。好啦，嗱呢一筆咧，我哋講到為止，因為我哋亦都唔可能講緊話咧，就即係誰是誰非啦。咁但係咧就嗰、那個法律嘅過程序咧就不能避免㗎啦，因為如果你有指控嘅話，而嗰位女士經過十年都，佢仲話佢記得好清楚，佢你唔好理頭先阿 William 講嘅論據，佢唔好理佢幾多年，總之有咁嘅事咧，係而家風頭火勢咧都會去查嘅，嚇、啊、呢、這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啦，呢、這個阿 William 去解答啦，呢件事啊會唔會影響佢足球生涯咧？ 唔多唔少會。 廣告方面， 形象 咯，形象就牽涉廣告嘛。 係啊，咁廣告收入啦，咁其實雖然佢真係錢啊，大把啦， 唔恨啊， 唔恨噶啦。 但係形象，老實講，如果恨佢，如果走咗中超踢啦， 甚至乎佢恨嘅話，係咯，去中超甚至唔係咁佢講到明嘅，佢覺得自己身體一路可以喺歐洲頂級聯賽立足嘅。咁我就覺得英超你踢過，西甲你踢過，意甲你踢過，你係咪過多兩年去拜緊養老啫？去德甲養老啫？咁我就諗啊，另外又亦都會牽涉到佢啲咩咧？國家隊啦， 仲有國家隊 佢有嘅大把貨，佢未退役嘅，仲未退役，今年都未退役嘅，即係就算葡萄牙喺十六強止步啊，佢仍然都係即係冇話公開話自己要離開國家隊，甚至乎有退役呢個問題。咁你見佢嘅鬥志十足，會唔會影響佢之後喺意甲個聯賽嘅表現咧？因為歐聯佢停緊賽他意甲聯賽邊會唔會影響啦？這個我哋就要過多一個禮拜望望，到底佢之後 好啦。第二個問題，如果突然間佢話我係基嘅，佢即係可唔可以解決呢件事咧？ 呢啲個會覺得俾人佢係想轉移視線， 係嘛？ 係啊，咁因為個佢又而家有女朋友啦，佢 有女朋友，而家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琴日喺歐聯比賽都有出現到喺 VIP 位， 係撐佢嘅。 係啊，即係好高調咁啊！今次係即係實係喺個隔離，咁亦都係盛裝打扮啦。咁係咯，我覺得佢唔會用呢個方法。 好啦，咁我哋要講呢個原因咧，就想印證下就係 Me Too 係點嚟嘅。Me Too 嚟嘅時候咧，佢原本係咪一個咁嘅動機咁樣？咁 Me Too 點嚟咧？我自己其他節目咧，我哋就提過嘅。但係咧，我覺得咧不厭其煩咧喺呢度咧就要再講一次啦。咁就牽涉咧，就而家即係圖入邊呢兩位仁兄嘅，咁咧就係 Woody Allen 同埋米亞花魯。咁咧就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一件好多年前嘅娛樂圈嘅事件咧，就咁講法嘅，就係話咧呢位米亞花魯嫁俾 Woody Allen 之後咧，佢自己都有好多前夫噶啦嚇 ，Woody Allen 有多女朋友啦。咁嫁俾佢之後咧，佢就收養咗好多不同族裔嘅子女。咁有一日咧，佢就發現咧，佢屋企入邊咧，即係呢個 Woody Allen 嗰度咧，就有佢嘅其中一個女兒嘅裸體照片。咁呢、這個即係裸體女兒嘅即係照片咧，就佢一晚就知道咧，阿 Woody Allen 咧就同佢當期收養咗個女啊，唔係真係話收養個女咧，發生咗性關係嚇。咁佢跟住咧就同 Woody Allen 就出現咗一個極大嘅爭拗啦，咁但係結果兩個離咗婚啦，咁件事係咪咁完咧？就唔係嘅，咁及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到依家咧解決唔到嘅一個冤案啦，就話咧當其時 Woody Allen 咧係非禮，即侵犯咗佢其中一個女兒，咁即係總之係咁樣咯嚇，咁呢件事咧。就引起了整個元朗的轟動，但是呢當其時就沒有產生一個直接效果，就沒有像說現在這樣就即令到很多娛樂圈的人，特別這個 Harvey Weinstein 呢就要去結備控啦、 咁但係咧呢件事糾纏咗好耐嘅時候咧，就呢位就係佢個女兒啦。即係話説收尾而家成為咗佢妻子嘅女兒啦嚇。係啊，好咩㗎？ 啲倫理真係我哋係特別喺東方社會唔知覺得好畸形。 好畸形。咁喺 Woody Allen 嘅仔女入邊咧有兩派嘅。呢位咧 Roland Farrow 咧就話佢老豆有性騷擾過，即係另一個女兒。咁但係有一個另外一個咧就話佢冇。咁但系咧，好不幸地咧，就系呢位 Owen Farrell 咧，同埋被自称被性侵犯嗰个女儿咧，日后个长大之后咧，就成为喺新闻界入边嘅一啲好重要嘅人物。不过即使系咁样咧，佢两个都要等咗好耐机会咧，先至能够去令到头先我哋讲紧嗰位 Harvey Weinstein 咧系被指控，因为个原因就系、是。在荷里活入面很多建制的勢力在這裡，還有這位 Owen Farrell 是神童來的，他十幾歲就讀這個耶魯大學的，讀法律的，他跟著就跟了這個Clinton 是克林頓的老婆 希拉里 相當親密，就形成了他有一股政治的勢力在這裡。咁其實佢哋想做咩咧？佢哋唔係想淨唔係最重要的目的咧，就唔係想揭發荷里活入邊啲周遭嘅呢啲性醜聞嘅事件，或者呢啲即係強姦嘅事件。其實佢最嬲尾嗰個 purpose， 佢最嬲嘅動機咧，係要篤佢老豆出嚟，即係令到佢老豆係身敗名裂之餘，仲要受到呢個法律嘅制裁。咁但係到 so far 而家都做唔到噶，到依家都話。即係美國警方都查過呢件事咧，就佢哋覺得冇證據去控告 Woody Allen 咧，真係侵犯過佢啲仔，即係女兒。咁但係咧，成件事呢、這個由呢班呢兩呢佢個仔女去喺呢啲娛樂雜誌或者其他嘅雜誌去篤荷里活呢，一搞之下咧，就變咗個 Me Too 出嚟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其實原本件事唔係一個政治嘅事件嚟㗎。原本一個事件是一個家族的復仇的事件的即可能老婆不喜歡老公，就有回仔女就分了兩派，一派是撐媽媽，一派是撐老爸， 都是他牽一髮而動全身，好像覺得是、啊、即是這些事件。但是其實我們在 MeToo 發酵發熱了成起碼都成了兩年了、 嗯、 有沒有年齡兩年 不止不止前後幾年的，即如果你計算這些，大家要搞清楚這班人呢，譬如說他的仔女要去篤這位 Harvey Weinstein 先出來呢，是很長的時間來的，這個不是說、即是一兩年的時間，他們擺了很多心機去令到那班人呢，是即是這班女士啊，是肯出來去講嘢咯。 唔係，我反而我即係台長睇呢單嘢，會了解好多佢前因起因啦、嗯，或者係而家佢所謂嘅事件發展嗰種性質係點嘅。但我自己翻嚟，我都係咁樣講就係，我會諗下到底而家呢單嘢，或者呢個成個運動佢膨脹完之後，所謂佢出現嘅反效果，甚至我哋係咪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不要每一個女性講所有嘢，我哋都 信 唔信咧？ 嚇！嗱，頭先你講呢個有個例子嘅，就咧喺呢個 Me Too 入邊咧，有一個自稱受害者嘅女演員叫 Asia Argento。咁咧而家就發現一樣點啊？佢亦都搞過男人，佢亦都搞嗰個未成年嘅男人，即係佢揭發咗嗱呢位就係嗰位 Asia Argento 嘅。 佢幾歲？ 都。四十幾噶啦，唔係你唔好笑先得噶，即係嚴肅少少 ，OK？ 唔 係， 因為咧，其實咧，有時候咧，我哋自己睇事咧，我哋人總避免唔到就係睇咗第一眼個觀感先。即係我好以前成日咧， 嗱我嗱你第一眼觀感啊，嗱而家就俾你睇啦，呢位男士就話17歲嗰年俾佢強姦咗。 係咯，咁有冇人信咧？ 咁冇人信啦， 講出嚟，有冇人信啦？嚇，就係咁樣啫嘛。咁所以就唔好話下下都講爆出嚟，即刻第一時間先入為主啫、嗯。其實過往即係特別香港某一位跑手，佢自己喺事隔好多年之後啦，話喺 Facebook 打咗段嘢。咁、 嗯、 最後其實好多即係熱心網民都第一時間話啊，俾 like 嘅，你加油啊乜乜乜。 咁但係後屘，越發覺件事啊，後面有啲唔尋常嘅嘢喎。 嗯。 即係點解喺發生呢單嘢之後，你同佢攬頭攬頸啊，又呢樣嗰樣咧？咁佢後屘佢又唔肯回應喎，一路都。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教練而家即係拉咗啊嘛？ 但係到底係咪真係？ 係嘛？咁呢個就留翻 呢個就留翻俾 個法院去。 法院去定奪，因為喺我哋嘅身處嘅社會， 嗯、 一日佢未俾法院去定罪， 佢都仲係清白， 佢都仲係清白嘅、嗯。而唔好我哋去到學到某一啲國家係、嗯，你未被定罪，你已經係一個已經有罪嘅人、嗯。如果我哋係咁樣嘅話咧，我哋係完全同我哋係冇分別。咁、 嗯、 我哋即係我緊記一樣嘢咯。咁成日有時話，我哋有區別咩？咁、嗯、喂，你而家連呢樣嘢都做唔到，甚至你喺美國所謂呢啲比較先進開明啲嘅社會，佢、 嗯、 都係好多人上緊頭、 嗯， 上頭上到係唔理三七二十一，總之入邊個話自己我係受害者咧，就個個爭先恐後出嚟。咁、 嗯、 但係我哋都要睇下人佢自己內心思性，特別喺而家呢一個21世紀嘅社會，以虞我詐，甚至乎我會極端啲用道德淪喪，好、 嗯、 多人做任何嘢嘅出發點。他都是先以自己為主，甚至乎是想置他人於死地的。 是 的，好像剛剛 Woody Allen 那件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 是不是他的兩個仔女是想整死他嘛，但是問題就整不死他，但是整了其他人嘛，還搞一個 Me Too， 即還有一個花了一個 Me Too 出來嘛，這個變成一個政治事件咯。即是世事你想想，這些是不是蝴蝶效應，我不知道，要問屈榮 才知道，四個字啊，世事難料，我只有這樣說。 好，現在看到一件事了，這個真的是真新聞，真的最新的，就朗拿度就堅決否認了他曾經在這個拉斯維加斯的酒店強姦一位女性，還有呢堅持呢他的良心 是完全是、相當之清晰的，即完全沒有對自己的、任務不會有犯錯的一些感覺在這 裡。他我在齋如果有足球層面來說，他是我踢我之前踢我死敵的球會，我是討厭他，但我是絕對欣賞他的球技、 嗯、 那每一個球員也好，每一個人都好、嗯、他總會有自己的所謂私生活、啊、有這樣那樣、 嗯、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你不要說過分，喂，你去將C 朗在球場上的事跟他這些事情完全掛好了。 你說這個問題，我對於 Woody Allen 那個也同樣看法，就是說我即使他那個、指控是成立的話，那我對他戲本身的評價是怎樣呢？那這個我覺得是要分開的、嗯、甚至現在出現一個情況，就是說喂，他的仔女出來周圍給壓力，就是誰跟他拍的片 都走去指控他，你不應該跟他拍片， 你跟一個戀童癖的人拍片， 這些就是一種叫做 即是恐怖主義了，差不多叫即是叫做一種 極端， 極端很極端的， 就是類似。 但問題呢，就是如果你去到一個政治的層面，譬如說這位法官，即是講的 Kavanaugh 這位法官，他牽涉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 黨爭 是吗？你一路即系嗰、那个嗰、那个事，即系嗰个事情嘅性质咧，系越嚟越模糊啦。 佢成为咗一个叫咩咧？扯线公仔，可能系呢度拉下，嗰度拉下，嗰呢度拉下，嗰度拉。 譬如话，喂，如果你喺嗰个纯粹一个道德嘅立场，譬如好似我咁样啦，我系相信呢位女士佢嗰个正宫，但唔得、啊，喂，而家呢个美中贸易战、啊，即系 Donald Trump 同埋共和党砌紧呢个中国、啊，咁喺呢个问题上面。譬如話，我會唔會話啊？因為咁而我哋影響咗我啲對呢件睇法咧？咁喺我嗰度嚟講，我就唔會嘅嚇、啊。即係我覺得話，話一件話一件係嘛？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啊嘛。甚至我講喺美國都唔係，喺美國即係以我自己做新聞嗰個角度嚟講咧，好多時已經去到上曬頭嘅。大家上即係去到好似而家你睇啲 CNN 啊，任何嘅報紙都係上曬頭噶啦。即係呢位女士一講，即係大家一窩蜂就因為要砌低 Donald Trump 同共和黨咧，就一窩蜂去做批評嘅嘢。至於不信的呢，哦，就說這位女士如何如何啊，或者即過了這麼多年了，你還怎麼記得記得這些事，那我們就不想介入這些問題數。我只是想說一件事，就是說呢、現在在這個世界去到這一刻，在美國或者甚至在英國或者歐洲呢，分開這些事的區隔、它是一個純粹一個即社會的層面的事，譬如強姦案或者什麼呢，還有政治的事件呢，是越來越難，尤其是在這個法官的委任的這個問題上面，所以大家不會即很介意那個真相是如何、啊、在這件事上面，如果我對得想這個對手就 OK 了。 其實有沒有發覺美國呢，它的社會才是真正走向那個所謂的 極端的左右對立面，其實 撕裂啊！ 真呢真係叫真係叫撕裂啊！ 即係佢撕裂得嚟咧，佢唔係好似香港咁嘛，你唔係一派鵪鶉啊嘛。因為先兩派兩派 明刀明槍嘅， 兩派都有槍嘛， 真係兩派真係兩派都有槍。 你爭在另外一邊就即係攞唔攞槍咧，就稍為猶豫少少。但係喂，當初自己講過啦，佢話今嚟緊個十一月嗰個選舉啊，即係就共和黨輸咗咧，會有啲即係暴力事件啊。咁佢咁講過噶， 暗示 啊，咁暗示噶。好啦，我哋唔夠時間，因為阿 William 咧唔係好説話，我哋講低另外一新聞咧，我哋就會即係結束呢個今日嘅節目啦。咁呢個牽涉咧就係最近啊，中國同埋美國咧喺嗰個南海上邊咧， 擦所謂 嗰個海軍嘅對峙啊， 擦槍又走火， 擦槍又走火嚇。咁聞説咧就有五個國家咧就將會喺南海演習啊。 嗯，咁邊包括五個？ 聽講好似包括馬來西亞。 OK， 嗱，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消息。如果呢個消息係真係包括馬來西亞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改變，那邊是什麼意思？馬來西亞從小很少介入這些 東西，他呢 是南海，馬來西亞海軍我真的麻地聽過，不 要說海軍，我先說一下他其實在南海是有所謂主權的，他在哪裡呢？就是西馬那邊，薩拉瓦亞、沙巴那邊，其實他們是有所謂主權爭議，牽涉其實很多人聚焦在菲律賓和越南，其實馬來西亞都是有份，但是往往就是馬來西亞他的重心比較偏在西馬而不是東馬，所以通常不會很多媒體會主要去講馬來西亞在南海的主權問題。 我想講講這張照片，這張照片現在先生就說兩個在個南海幾乎對撞的距離是幾咁近， 即是張相啱啱見到一圖，即係有圖有真相啦。我哋至少係講嘅就係，其實呢單嘢喺琴日發生嘅，好似係琴日發生。 唔係，應該講琴日公佈，就唔係琴日發生，係琴日公佈。 咁啊，其實適逢咧，嗱呢度講啊，就係美軍兩隻定一隻航空母艦，佢係被拒絕進入香港訪問嘅。 嗰只咧就小型航空母艦，係 小型嘅，好細只嘅， 細只㗎， 好細只，對比其他嗰啲企業鋪啊嗰啲咧係細只啲。咁好啦，所以呢單嘢出嚟公佈嘅時間咧。就是在剛剛所說的 James Mathis 原本想去中國的訪問的，但現在全部 cancel 了， 咁有距離去到點呢，基本上就係類似一男一女準備錫咁款，係啊，我自己 覺得比較 真係咁樣樣。咁甚至乎兩邊都有開呢、這個，好似係互相警告啊。咁都係去到警告層面，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喂，邊個啊一肥？就不是咁嘅事， 但你啲肥你要計算，即係肥咗之後點搞啊嘛？ 唔係話呢下肥完好 high 咁啊？ 係啦，你肥完之後你有咩後果？你點處理？ 唔係話你話我要打到美帝？ 係咁，而家咧就冇嘅，而家大家都係空嚟空去嘅啫。咁即係我想喺個節目咧，去講嗰個信息就係咧，中國喺呢件事上面嘅問題，個戰略動機係咩咧？中國戰略動機咧就係佢要有能力喺南海。封鎖了這個海洋，你要聽清楚，我不是說他要做這件事，他要有能力做這件事，封鎖南海。那你知道剛才我們為什麼說，譬如說馬來西亞這些落搭就很重要，因為後面牽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真有一天你封了的話，菲律賓要怎樣呢？馬來西亞會怎樣呢？ 越南會怎樣 呢？印尼會怎樣呢？越南會怎樣呢？新加坡會怎樣 呢？印尼比較尷尬一點，因為他始終那個佢南海所謂嘅比較近啲，都係喺加里曼丹嗰度。咁佢話甚至乎， 但你要記住一樣嘢， 問題啦。 印尼人口好多，佢嗰、那個即係覆蓋嘅範圍好廣。 你知唔知今次嗰印尼人口多咧？其實咧有啲人話咧，有啲人會覺得咧，今次印尼所謂嘅即係受難人數咧，對比印尼人口冰山一角，甚至乎喺呢啲人口多嘅國家咧，佢哋覺得人命係唔值錢嘅。因為印尼呢啲咁嘅島國咧。佢係超過35,000,000人口嘅，咁另外就係印尼以佢嗰個軍事力量啊，或者係國力咧，佢都冇能力去觸及到去南海，所以我哋今次可以聚焦就係所謂去咗五國或者往後南海。 你睇張圖你就睇到啦，嗱而家咧牽涉入邊嗰邊有幾個國家啦，越南啦、馬來西亞啦、文萊啦、菲律賓啦喺呢度啊嘛，咁印尼就再落少少嘅，係嘛？咁你如果再遠一啲，澳洲都關事。 嗯，澳洲比較特別，澳洲是它主動，因為其實澳洲呢它在以之前呢它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簽了一個就是聯合防衛協約， 嗯， 一旦呢跟它簽另外四個國家受到其他國家的武力侵犯的時候， 它就會幫手打， 必定要幫手。 但是我經常懷疑澳洲的軍力有什麼，澳洲大佬真的佢成個中間係空㗎， 可能冇一支竿打沉唔成船嘅，即係例如好似搞笑咁，你話紐西蘭 係咯，點打啊？ 佢冇空軍嘅，因為廣告就係話你要突破啊嘛，你過咗塔斯曼尼亞，塔斯曼尼亞海峽先啦。咁其實 但以前打過㗎 ，N 年前打過嘅，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打過。但我就問一個問題，就係咦，澳洲如果即係打上嚟，咁有啲咩嘢即係比較特別啲可以打到咧咁樣？咁但係 anyway 翻翻啲而家呢個情況啦，咁我哋講緊咧點解要封鎖呢、這個，即係點解要有能力去封鎖呢個南海呢，就喺、是、度台灣問題啦。嗱，執政機制呢度打，有缺陣呢度喺度打。咁如果美國佬喺呢度上嚟嘅話，咁幫拖，咁中國咧就覺得，咦呢、這個就好大嘅咩喎，好大嘅威脅喎。咁事實上呢個出現過噶嘛，喺呢個1996年嗰陣時射飛彈嘅時候咧。就美國有兩隻航母艦 經過台灣海峽， 使個喺度穿過咗咁樣。咁如果你封咗佢呢度嘅話咧，咁美國佬喺呢度上唔到啦。咁如果佢要做嘢喺邊度做咧？就日本呢邊啦。咁但係日本嗰邊唔係好多兵嘅嘛。仲有一樣嘢，如果以前咧，日本嘅美軍嗰度咧係主要 deal with 北韓。咁我最後嗰、那個即係講法就係咩咧？Donald Trump 即前一排咧講一句一個好核突嘅嘢出嚟， 嗯， 就係佢而家咧就同金正恩正在談緊戀愛，係啊，佢真係咁講啊 ，falling in love with Kim 啊， 黐線！ 嗱呢個先嗱William 俾我講話黐線啦，但呢個唔係黐線嘅，呢句説話講俾邊個聽咧？講習近平聽。 嗱，佢講咗句説話，我同習近平唔係朋友啊，唔再係朋友， 唔再係朋友。 唔係，其實都搞笑。 佢唔係咁講。他可能不再是朋友，有個味字在 這 裡，有個味字在這裡。好，你中觀這件整件事是怎樣呢？在中國的角度來講，戰略的方法其中一個方法，他不想跟美國佬直接去硬碰，有什麼時候有一條癲狗放個癲狗出來就咬他。問題就是現在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癲狗不聽話了。Donald Trump 跟他整一句，我跟他癲狗即是拍緊拖，冧嘅系癲狗喎，咁後邊個潛台詞話咩？你唔使自己搞，揾佢搞我啦。 佢都聽聽我， 係都聽聽話話啊嘛。咁而家似乎都係， 嗯， 實際行動上面都係，係嘛？ 另外都講， 你報道下咧，即係前一排佢係咪同阿同南海一邊？ 係啊，咁我哋講過啦，即係咁樣就去咗即係平壤訪問啦。 而且唔止一次啊嘛，仲而家仲數雷啊嘛，仲要跟住數雷。 仲有一樣嘢都講埋嘅，金正恩口頭應承咗話佢會去首爾。 嗯， 如果是這樣，他會是第一個所謂的朝鮮的領導人到訪韓國的首都， 嗯， OK。 另外剛才講沖繩基地，其實現在沖繩基地主要兼顧更加多的東西，其實有些人反對原因就是覺得，喂，其實他兼顧所謂那個島鏈的防線之一之外，其實他美國那裡可能猜測他這個基地近台灣， 嗯， 假設有什麼事發生上來，其實沖繩基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啦，這個從來都不肯走的原因 是，另外就是，我們之前都所說，其實今天這個南海形勢有某程度上中國自己做出來的， 嗯， 他幫了北越打贏南越， 嗯， 造就了一個國家統一之後，他通常都對外， 嗯， 那養虎為患是其中一樣。其實咧，過去越南一路都係同中國都係一個反叛嘅小朋友對住。 唔係，佢呢個成千年歷史噶啦，越南同中國從來都即係唔 friend 噶嘛。 靠嗱，其實越南真係可以即係感謝上天嘅。 幾時 friend 咧？就係喺第二次大戰之後，佢獨立運動嗰時，同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主義政權就 friend 嗰時 friend 嗰輪。 而且胡志明咧係，啊，曾經俾人喺俾中華民國囚禁過。 係啊。 在廣州那邊是被人， 他懂廣東話的， 懂得講得非常之好， 啊， 廣東話，所謂國語， 嗯， 法文，英文，他試過是接受英國傳，即是 外媒訪問，他用英文來講，亦都講過法文， 嗯， 他其實是一個醫術非常之高明的人的， 嗯，但是就廢老， 廢老。另外呢他特留過香港，他當時候用的名字不是叫胡志明， 遠外國 永，好似永毅國，永毅國，遠外國好似咁讀嘅。咁咧，佢咧亦都有一位所謂嘅妻子 是廣州人嚟嘅，叫曾雪明，我記得係。咁越共咧對佢係好多抹殺嘅，因為佢始終覺得胡志明呢一個係所謂越共嘅神聖人物，類似所謂毛澤東咧，佢唔應該有啲咁樣嘅關係嘅，佢唔應該有一個外國人 喺度。應該係越南嘅女子， 係啦，唔應該係廣東女子。 所以好多嘢咧，今日都係清洗咗歷史啦， 絕對啦，佢都慘啊！佢嘅遺願好簡單啫，我要火葬，我要遺體撒落大海。結果四十年過去啦，四十幾年，佢仲擺喺河內。咁我亦都睇過佢嗰個咩嘅，我真係唔知擺喺度做乜嘢。 係啦，我最後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如果馬來西亞喺呢件事上邊咧，都出現咗一個剔曬嘅表現啦， 完全已經剔咗 嘅。係啊， 其實以往 佢但係以佢角度嚟講，佢一路都唔想話太親近任何一方嘛，都保持一個獨立性喺度嘛。但係而家話如果軍演都咩啦，尤其是馬來西亞，我覺得佢海軍，我真係覺得好似都喂，好似冇乜料到。 唔係，咁啊對比翻菲律賓嗰啲就小巫見大巫嘅， 係嘛？ 因為我見過佢哋空軍咧，咁其實佢哋空軍又唔係話太差。我喺沙巴見過，因為沙巴機場其實佢係有一邊係佢哋空軍使用。咁我試過落機要行條即係露天嘅路咧，行入去入境大樓嘅。其實我見到佢哋啲空軍咧都係唔差嘅啲裝備係。 但係以我理解咧，如果喺而家呢個幾個周邊嘅國家最強係邊個咧？軍事量越南。 越南。 越南 馬來西亞，咁其實唔好睇小汶萊，因為汶萊其實佢哋好多嘅軍事裝備，甚至乎佢哋嘅軍隊嗰種實力咧，佢同新加坡係一樣，即係佢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哋經常新加坡同汶萊係東南亞嘅最即係小國嚟，所以佢哋之間咧會有好多一啲合作嘅。咁例如新加坡嘅部隊咧，就經常性會去汶萊咧啲森林度受訓， 演習。 跟住咧，佢哋嗰時咧有句華語咧，即係我朋友講翻，因為佢當年真係去咗汶萊受訓，佢就睇個叢林，佢要走翻出嚟，佢就同我講咗句華語咩？揾奶揾奶揾啊！就不要奶，講咗呢句説話出嚟。咁咧佢就另外就汶萊同新加坡嘅閉咗通，咁所以啲小國咁汶萊嘅軍事實力咧，嗱講真嘅，唔係太強。不過佢同新加坡踢有啲軍事協議簽咗嘅，咁喺義務上新加坡都要幫佢。 問下咁有錢，邊度打得咧？ 啊，主角係亦都講起文萊，其實佢同馬來西亞咧喺背後都有好多一啲歷史問題喺度嘅，因為文萊一路覺得好，佢自己好驚馬來西亞會吞併佢。佢自己覺得經濟實力又好咩，我係擔當到嘅，但係我喺人口，我喺軍事實力，我係唔夠馬來西亞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喺經濟上面吸引咗好多喺住喺東馬沙拉沃啊、沙巴嘅一啲馬來西亞人咧，甚至係華人咧，啲唐人佢哋會去到雲來工作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其實佢個所謂嘅軟實力都唔差。 好啦，咁結尾咧就有一個指標嘅。咁譬如話喺呢度啦，咁即係有咁嘅五國聯合啦。咁中國會唔會相應做翻一啲演習咧？是嗎？ 可能派遊輪又出嚟兜個圈。 係啊，唔係遊輪，真係唔係遊輪嚟嘅。唔係，唯一嗰隻嘢失咗蹤喎。 之前好高調噶嘛， 係啊，而家聞説入咗廠喎，入咗廠好耐都唔見佢鋪頭喎。咁就大家諗諗，即係嗰個原因係咩啦？咁咧嗰個結果係點樣咧？咁樣，譬如如果呢個中國軍演，佢會拉攏埋其他即係國家啦。 佢喺呢個地區板塊，我真係唔知佢拉邊個。 俄羅斯咯， 俄羅斯 嚇，俄羅斯落唔落答係另一個問題。 俄羅斯而家集中喺女，我哋講過啦，做幾集集中喺女海搞資源開發，因為佢其實都意識到係咩。其實美國佢個能源儲備，甚至乎嘅石油個儲存量好高。俄羅斯知道如果有一日真係發生好多例能源危機咩咧，佢唔去用呢個籌碼同美國抗衡咧。他就會再想多一次，所以他就很集中近年都是他專注都是搞在東歐和搞在女海事務，他對所謂南海他寧願是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他最多賣武器的就是賣給越南，例如他的潛艇，甚至過往越南呢他有一個蘇聯的駐外基地在這裡，是金蘭灣， 金蘭灣是吧？這個就是導致當年為什麼鄧小平去打越南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 有講過的。其實近年有一個在越南當地，之前我在河內的時候我看了一篇報章，他就說有即他們有講過，假設如果俄羅斯重住翻金蘭灣，那南海發生什麼事呢？有推測到美國的反應是怎樣，甚至乎有些人，即是我朋友越南朋友覺得，喂，好事啊，多方的勢力 因為他們始終覺得 不是，但是在我的角度來講，我是覺得你一個主權國家就不應該有這些東西的，為什麼你會踩一腳給別人去即係整一個咁嘅基地俾人哋走去入嚟啫。 但係個問題個實力有限啊嘛，始終呢啲小國誒喺國際政治裏面 係就即係要覺得保護自己係嘛？ 喺敍利亞 揾大佬咪揾大佬。 敍利亞佢唔係揾俄羅斯，佢今次個巴沙 死咗死好耐啦，死咗九十幾年。 但係有卡拉菲 咯。係啊，好啦，嗱，最後嗰個指標係咩咧？最後指標就係美國喺呢啲地方度會唔會有布防軍事基地係有㗎啦。 絕對有 軍事基地坐落少少喺澳洲嘅北部大移民嗰度已經有㗎啦。咁民選咧就喺澳洲中部咧，佢哋都有個 CIA 嘅監聽嘅叫派門嚇。我以前提過唔多講啦。 神秘啲嘅呢個係 係極度神秘嘅嚇，因為嗰個割咗地俾 美國，所以嗰度割咗個地視為係美國嘅領土 美國領土嚟嗰度。咁問題就嚟啦，越南會唔會即係嚇？跟美國佬傾下，或者你得閒可以過嚟喎，你呢個黃風會過唔到嚟，得閒去越南嗰度即係搜下啦。 你估唔到，大家都估唔到，就係而家美國喺越南都個形象係幾好嘅。 好、哦，唉，即係嗰度洗美金咁幾好。 千祈唔好話啫，即係對美國仲好，即係佢哋冇乜嘅，特別年青嘅一輩咧，對美國文化啦， 好向往嘅， 好中意去美國留學嘅， 係嘛？ 係啊，所以就我哋有時睇嘢咧，唔好過分就睇落去。仲有啲人同我講話咩？特別我以前去北極旅行咧，中國人同我講：中越友誼長存。其實 唔係嘅，好難嘅，因為佢你如果睇嗰個歷史咧，其實喺漢朝、東漢時已經開始打嘅啦， 都冇停過 嚇、 反反覆覆一路尤其是秦南越國之後，佢、曾經嗰個所謂嘅板塊南越國去到佢嗰度，跟住去到幾時漢朝曾經收到，之後一路去到所謂的晉啊，往後去到唐， 唐就直情嗰度有去到嗰、那個管轄權，去到交趾啊嘛， 差唔多係、交趾，大約而家粵北嘅一帶， 北啊、 海防啊，去到河內啊，落到清化呢帶， 同埋喺呢個第二大戰打完之後，原本全本係想俾埋中國噶嘛， 係啊，咁但係即係越南人佢個民族意識好高嘅原因就係佢一路自己覺得甚至有越南人，佢哋覺得啊，廣東、廣西一帶本身都係越南人， 本來就係越南嘅， 佢哋係咁樣覺得。咁呢度無謂過多爭拗啦，因為始終牽涉到所謂嘅民族，特別係漢文，即係漢文化呢啲咧。哇！你真係講到呢啲所謂你邊度人啊，嗰度人咧，又拗餐懵。 大家都上曬頭啊！ 上頭啊，絕對係上頭啊！ 好啦，今日咧就都做到11:30啦，咁啊算數啦嚇。咁啊，阿 William 咧要翻屋企休息啦嚇。咁啊，預祝你嚇。 冇使讲呢啲， 赛马成功啊！ 唔系，冇唔使讲呢啲，低调 嘅，低调啊！ 唔系，都系帮我台出分力啫。咁啊，之前买咗条，都系讲翻啲例牌说话。 系啊， 系啊 ，OK， 咁 下礼拜见，拜拜。